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在香港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2014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的纪念日，也是香港回归17周年的纪念日。在那天，香港有数以10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诉求。但是就在七一到来的前几个小时，我们看到的另外一条也许更加重磅的新闻，徐才厚这位前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被送上了也许是没有退路的天台。徐才厚可以说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大老虎，可以说在林彪之后的40多年间，中共呢再也没有公开处罚过这么高级别的军队将领。我们来看看目前我们知道的官方的新闻口径是怎么样描述这样的一个重磅的新闻。在6月30号的新闻联播当中，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6月30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我们能够看到的，他最近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是在今年的1月20号，当时呢，习近平出席了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的迎春文艺演出。当时画面当中看到的徐才厚将军呢，身着戎装，也是出现在了新闻联播的画面当中。当时已经传出来他的身体不太好，那也是从那个场合之后，徐才厚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官方的报道当中。 啊，我觉得你用这么凝重的口气在讲，我就吓了我一跳。而且这个今天的这个垫底月也很可怕。 嗯， 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案子吗？ 我那天看了一个笑话，就讲说这个儿子跟爸爸的一个对话嘛，说这个儿子说爸爸，这个什么叫正能量？爸爸说，看我们每天抓贪官，天天中纪委都有这个快报告诉你又把谁从会议上带走了，这就是正能量。哦，他那负能量呢？负能量就是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出这么多贪官，这就是负能量。就我觉得这个 能割裂开了吗？ 不是，这任何一件事都是有一正一反，两个这个。正方向是说，的确就是你在这个军队领域你进行反腐，而且呢这么这个态度这么坚决，而且不怕从这个地位非常高的人开始动手动刀，这是正能量。那这个负能量就是什么？连地位这么高的人都已经腐败了。 哎，你这个是环球时报的逻辑，你知道吗？ 怎么？就我觉得这个有什么？ 哎， 这怎么是环球时报 的逻辑？环球时报，我发现我自从订阅了环球时报的微博之后，他每天给我推送他们的评论嘛。哎，我的人生充满了乐趣，我觉得就是你找到一种平衡的快感。你每天如果在香港接收到的信息，你在辅以环球时报给你推送的他们那种评论的体系，他就说啊， 送水兼， 就是我给我的感觉是说，他如果不提这些，我可能不会去往那个方向想，但是他一提就把那个就点破了。他说，尽管徐才厚现在是被曝落马，可是呢，这并不代表军队的腐败已经到达多么可怕的程度。这恰恰是说明呢，军中的反腐力度是达到空前的强大。哎，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哈。 不是，这不是我的逻辑，我的逻辑跟他相反。我都说，连这个头都已经腐坏了，那下面人能不腐坏？你能够想象说，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上上下都勤勤恳恳，但是老板是这个偷奸耍滑的，你能想象这个公司？ 公司，我觉得不可能。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辩证法哈，就跟当时香港的廉政专员汤显明被爆出来时候，我记得香港的评论也是这么一套逻辑，就说你可以往坏处想，就是这么高级别的，尤其是联署一哥他都贪啊，说明香港的这个贪腐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想这个制度他可以连这么高的官员他都查，那说明这个制度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性的，还有的救。好，但是是不是可以用这么简单的一种并不难理解的哈，大家也很容易想到的这么一个辩证法来理解这样一个事件呢？我想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个事件非常明显它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我们结合就在最近爆发的几起官员的落马案，从徐才厚不久是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可以说他是中国一线城市的一把手，尽管他的官阶跟徐才厚包括跟早前的苏荣是差得远，但是这种标杆性的位置他一旦落马，恐怕造成政治上面的震荡也不会小。好，在昨天我们又看到中纪委另外的一场宣布，这个人是一个秘书和警卫的和警卫以及又一位秘书，叫什么名字？ 说的 好拗口。 对， 谁的秘书呢？是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兼中央政法委前书记周永康的秘书于刚，他的警卫谭红和他的前秘书纪文林三个人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全部移交司法机关。 好像还用了什么与他人通奸这种字，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你说贪污就贪污这个我理解，但是与他人通奸也要放在这么样一个通报里面，放在里面。 哎，这个确实有人还专门解释了，你说如果是依据法律你是不能用法律来对他进行刑法的嘛， 对， 但是党的纪律里面就有这么一条， 党员是不许通奸的， 你是不可以有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 okay, 所以呢这个依据党纪是足以把你踢出去党。 我觉得以前也不会用通奸两个字，以前 就特别露骨 是吧，生活作风有问题，或者是有最厉害最严重的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职责了。 好，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在昨天下午的2:59在一分钟之内就公布了以上的三条消息。 我想现在很多各大地方的记者编辑都守在中纪委，每分钟刷屏，每分钟刷屏， 你不知道下一分钟又会刷出来谁，这个所谓的传说中的大老虎什么时候再会出现。首先宣布对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于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经查呢，于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他的身份非常的神秘，就是有人他专门去网上搜啊，你会极少发现公开报道当中有他的样子。按照他的履历呢，这个于刚啊，他是在周永康在2007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担任他的秘书， 而且是个青年才俊吧，可以算清华毕业的。 哎，这个我还没查呢， 是清华毕业的， 是吧？ 对，而且我看了照片，长得也这个 眉清目秀的哈， 一表人才吧，我觉得是。 好，同时中纪委呢还对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失职参谋谭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他犯了一些什么罪呢？利用他的职位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他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的受贿问题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之前的是严重违纪，这个就没有通奸啊。早在去年12月，已经有报道说呢，周永康就被限制，那之后不久，于刚和谭红呢也就被带走调查。我们会发现哈，就是在政治体系里面，这个秘书啊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个职位，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啊，他大多呢是正厅级或者副部级，而总书记和总理的大秘呢，可以高配到正部级，所以别看是个秘书，但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 秘书，如果我们用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清宫系的这个官阶来解释，我觉得就是军机大臣吧。 是吗？ 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张京，就是在负责在上书房行走，帮皇帝起草一些文件啊，然后帮他这个上情下达、上传下达呀，做这种事情的。 嗯， 军机大臣，然后协调一些部门之间的这些工作的。 哦，是这样子， 在上书房就是值班的一些大臣，就是干这些事的。 好，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过往的一些秘书他们的仕途后来是怎么样发展的。在党中央的层面呢，高官的秘书服务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来提供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办公室的主任是贾廷安，前总书记胡锦涛的秘书是陈士举，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秘书呢是丁薛祥。我们就以这个丁薛祥为例子啊，他去年是从上海市政法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办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呢，已经是副部级的上海市委常委了。那除了总书记之外哈，就曾经任前总理温家宝的秘书邱小雄，他也是副部级。现在担任什么样的职位呢？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副局长。那么现任社科院副院长张江，他也曾经担任过前常委李长春办公室主任。他当时的级别呢是正厅级。而全国政协前主席贾庆林办公室主任呢，他在2003年出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呢，仅仅是正厅级。但是2006年3月，他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升为副部级。所以呢， 这个一般来说做这种比较重要的领导的秘书，其实是你在就是另一条仕途了。它不是那种正常的，比如说你做什么县长啊、什么厅长啊、司长啊、省长啊，这样是部长上来，而是在这些掌握这些一方政权、地方政权这个或者专职要职的这个人的旁边，为他做一些辅助工作。但是呢，当这些人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他应该会回过来，好像有一种就回报你多年的服务那种感觉，会给你安排一个职务。 哎，是有这么意思。好，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重点想要讨论徐才厚和之前万庆良的案子。那么这些大案出来之后，到底对现在的时局，尤其是对于部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同样会访问到两位嘉宾专家，一位也是我们的常客，国内的军事评论员也是专栏作家赵楚先生，请他来做相关的点评。还有一位呢是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他也是对整个的时局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那么我们之前在做薄熙来大案、薄熙来州的时候呢，也听到过张先生的访问。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一下呢就请张先生来为我们详解为什么会在7月1号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来发布这样一个信息，到底中间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徐才厚又一位共和国的将军应声落马，我们在这样的大事件之前哈，一定少不了读一下胡锡进以他为首的《环球时报》的评论。在《环球时报》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呢，他们在7月1号发表了这样的社评：93岁的中共进入执政佳绩，以及查处徐才厚就是强军之举的评论。评论是这样写的：徐才厚当年握有军中重权，即使退休身上也有剩余的光环，但作为腐败分子现行之后，他的全部影响力瞬间土崩瓦解和归零。 再强悍的腐败老虎，只要暴露在阳光之下，全部都是纸老虎。徐才厚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全军200多万官兵为保卫祖国，每天都在默默奉献。徐才厚站到职业军人的巅峰，却堕入腐败，他对不起军队的将士们。如果他的指控最终全部成立，他将是被中国军队记住的一个罪人。接下来这段更厉害了，必须指出军中的腐败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中国现阶段腐败严重的最新证据之一，但它不能同军队本身画任何的等号。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是捍卫国家安全的劲旅，这一核心性质呢，不会因为出了徐才厚这样的腐败分子而异化。解放军是中国崛起的支撑性力量，它所扮演的这一角色在不断地经受亚太地缘政治的考验，连徐才厚都被查处了，军中还有什么样的腐败分子是安全的？这是徐才厚事件向全军和全国公众发出来的另一强烈信息。 嗯，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已经连续好几天发表社评，也是希望是强化徐才厚这个事件对于军中所谓腐败分子的震慑力量吧。 嗯， 好，我们来听听张立凡先生是怎么样解读的，那他能不能发现事件的另外一面？首先就是问他在曝光时间上的完美之处。 有比较多的大家认同那个说法，就是他们是对七一这个日子做出一种特别的献礼，那么也展示现任领导人这个反腐败的决心吧。 嗯，那开除党籍意味着什么？ 开除党籍实际上就是政治上宣告他死亡了。那在大陆，中国大陆这种体制之下，如果一个党员开除出党，基本上他的这个政治生命就算结束了。当然可能不远远止于此，就是说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就实际上也警示那些个就是同样有贪污行为的官员，就是数怎么样吧，就是徐才厚的一样吧。 嗯，其实徐才厚的留言哈，应该是流传很久了，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有一个集中的爆发？中间经历了什么？ 嗯，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就从古建山的案件牵扯出徐才厚到现在，大概至少2年的时间上，这个大家都很奇怪，就是说，哎，徐才厚为什么还不被拿下？甚至于在这个一个重大的场合还露过一次面。那这种情况看呢，就是应该说，揭示出一个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徐才厚的保护伞不再能保护他了。 嗯， 我想可能这个是关键。那就是说，我想可能他保护伞之下，有若干老虎吧。大概，我想徐才厚被拿下之后还会有。在此前我们看，就是这个一个是王岐山先生还有一个月没有露面，大家有很多的猜想，然后又看到就是最近连续的有这个官员落马，比如说像林政策啊，比如苏荣，然后比如这个广州的万书记， 对， 总之接二连三，这个在这段时间密集的下马，而且这些人的下马可能就是到徐才厚，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但此后我看恐怕还会有，甚至还会有，有可能是比如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但是始终没有正式宣布的。这个可能级更高的官员 是，现在是开除党籍，之后可能是要一半军事法庭进行审理。 那如果进入审理阶段的话，是不是没有可能像当时薄熙来案子那样公开的受到大家的关注？ 如果是军事法庭，可能就不一定是公开审理了。那个可能就会秘密审判，因为我想可能徐才厚所牵扯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贪污，可能还有这些党内斗争的问题。那么对关于他这个和薄熙来这个还有周永康等等这些个人的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我想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这个事件就目前这个徐太后做这样的处置，可能也许还有一些个这个要处置的要审判的内容是不适于对公众公开的，就那样的话可能会引发的联想比较多。 所以目前来看哈，徐才厚他被开除党籍是已经具有一定的标杆性意义了吗？ 当然当然，就是我想我们注意到，就是像这个习总书记啊，他是比较重视军队的这个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吸取了以往一些个他的前任们的一些个经验教训，所以呢他一上任就抓军队啊。这个我们看他从上任到现在可能已经十几次的这个巡视去这个巡视军队，这个密集的这个程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只有抓好枪杆子，我觉得他的这个领导地位才能够稳固。所以徐才厚这件事可能也是在警告这个体制内或者军队内部那些个有可能乱说乱动的人，就是给他们一个震慑，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呢我想可能进一步的这个亲领门户可能很快就会向纵深发展。 那这次徐才厚的案子的爆发哈，除了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说他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之外，还能反映军队当中的其他的问题吗？ 我想这个徐才厚的这个贪腐的这个规模据传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个也反映出实际上这个体制不改革是不行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体制就是才给了他这种特别巨大的这个数额的这种贪腐的机会，这本身就说明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革的。那么当然这个军方一直是强调这个反对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来看可能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必由之路啊，不仅仅是靠是这个党的绝对领导就能够这个解决贪腐问题，因为以往我们也看了这个所谓的军队也一直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可是为什么还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严重的这个贪腐和其他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反省和需要推敲，需要这个予以重新的考量的。 好，张立凡先生呢，说到最后呢，还是对于现在的制度打上了一定的问号。 你看，他也是跟我的逻辑是一样的嘛，对吧？就是如果你这个在各个关节点上有这么重要位置的人的官员出事了，那你整个体系、整个体制是不是需要改革和反思呢？那肯定是需要的。 而且大家会细究徐才厚落马的一个轨迹。 嗯，说实话呢，他的留言哈在市面上可能传了有2年多， 嗯， 但是为什么要等到现在这个时候呢才会曝光，而且选在七一到来前的几个小时？那有人就说呢，因为这一切都是需要铺排，而且他的涉及的案件是非常的复杂， 嗯， 也是要掌握到了核心的证据啊，所谓形成的闭合的证据链，才敢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当然现在很容易有另外一层联想，就是说徐才厚的案子能不能跟薄熙来的案子有一个比较。 嗯， 那当然从公开程度上来说是不太可能，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军方的背景，那如果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也是在军事法庭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可能像当时薄熙来的案子在山东中院可以被微博就这么一定程度上的直播，让大家是可以直观的了解庭审大部分正在进行的事实，甚至对处在这一阶层的相关的生活方式，包括大家可能更为关心和喜欢聊的桃色新闻都可以略知一二。但是如果是军事法庭上面的话，大家了解到这一层面上的信息，可以说呢机会是微乎其微。但是说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的反腐哈，大家不见得就是可以立刻想起来相关的例子。那我们也是翻查了一些资料，其实呢中国军队在上一次的大规模反腐呢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嗯、 当时小平南巡的时候呢是激发了经商的热潮，当时的军队也没闲着，所以呢情况就变得比较的接近失控吧。而且是由于 军队都是有公司的有产业的、 嗯、 对，然后甚至据说传那时候赖昌星在的时候军队都是开着军舰帮他运那些走私物品的、 嗯嗯，就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军队的身份非常特殊嘛，你像工商税务海关森林这些执法部门，他们就面对军队的违法违规活动也没有办法、 嗯、 他们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去查你们去办你们， 他不用交税的呀，军队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不交税的、哦、 好，但是到了98年的7月份，当时江泽民就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其实当时这个、 嗯 话语出来之后呢还是挺让人震惊的，因为 震惊啊， 因为就是中国它仅仅是解放军部队哈就有70家的汽车制造厂， 嗯， 有近400家的制药厂， 嗯， 和1500家的宾馆， 嗯， 军队的腐败呢跟我们就是你军队系统之外的腐败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尽管环球时报我们刚才念的这段评论哈掷地有声，它确实中间有几句话说全军将士你为了祖国、 嗯、 你保家卫国你是在全力的付出、 嗯、 确实因为如果军中腐败的话它危及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外交层面上的这些 你说国防层面 国防层面上、 嗯、 外交层面上它都可能受到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尽管说 在，但是你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当时改革开放就有所谓一大批人先富起来嘛。 对。 但是部队那个时候其实他是管得很严很死的， 嗯， 而且部队没有任何比你还不像地方，你说你弄个奖金啊什么没有， 嗯， 部队就是干工资 就是太穷了是吧？ 其实就是太穷了， 嗯， 虽然加了几次工资，但是你想。养了这么多部队，你就是说我那时候传了那个笑话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抓了一个那个外国的记者说他是间谍，说他为什么是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这个高级的军事机密，说什么军事机密，就是他掌握到了这个后勤采购鸡蛋，就说就要求在全军区每个将士每天早上多吃一个鸡蛋，你只要知道这个鸡蛋的数你就大概知道这个部队军区驻扎有多少人，对， 就这个是个机密。 当然了，如果你知道了这个联防部队的人数的话，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机密了，很重要的这个情报了。 嗯、 但你就可想而知，其实，你牵一发动全身，你就是再加一个鸡蛋这么小的事情，都已经涉及到很大一笔的资金和这个问题。 嗯、 更何况说你要给整个部队提高待遇的话，那钱从哪来呢？ 嗯，但是军队哈、啊，他怎么说，他都是一个。闭合的这么一个区域，非常封闭、 嗯、 就好像之前铁道部似的、 嗯、 你跟外界你如果是你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嗯、 就是你中间有多大的贪腐的话外界是很难知晓、 嗯、 即使知晓了也很难查办的、 嗯、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啊、掀起对军队的一波一波的反腐高潮，因为之前古俊山的案子爆发出来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哎，这已经是一个大老虎了、 嗯、 原来大家没想到的是徐才厚才是真正的山中大老虎、 嗯、 好，那么这个案件还有哪些更多的层面去理解，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请到军事专家赵楚的点评。 news and music。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赵楚来了，听听他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徐才厚曾经担任这个第一顺位的军委副主席，那么也就是说是穿制服的军队的最高官员。 嗯， 因为军委主席是中共的总书记，他是不穿军装的，是吧？那么这个相当于比如说美国这个参联会主席这样一个角色。那这样一个作为军队的日常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中最顶尖的一个人，以贪腐的这样一个嫌疑被审查，这个在过去在林彪垮台以后到今天约略差不多40年时间是再也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这件事本身对于整个不仅对于中国军队未来它的走向，军类的这种领导体制的变化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从历史上看，最高级的军事领导人彭德怀也好，林彪也好，当他们垮台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政局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徐贪腐和被调查的这个传言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从现在公布的情况看呢，在3月份就已经正式做出了决定。那要准备公布这样一起消息非常震撼的这样一个贪腐新闻，这个当然要做相当周全的准备，那包括他的一些移送起诉啊都要做些准备。所以今天呢，应该讲从国内的公众角度看，听到这个新闻并不意外。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徐呢，他是在90年代随着江珠时期逐渐被提拔到最高军职的这样一代军人。那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他本人在担任军委副主席以前长期担任总政治部的领导人， 嗯，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军事体制下，总政治部呢，他是管干部提拔和这个考核审查的这样一个部门，总政是管干部的。 对， 所以随着徐的这个贪腐新闻的爆出啊，我觉得未来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徐长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军委副主席的这样一个时间内，应该说今天位居军类相当高位阶的这些军官，高级军官有很多是在那个时期是他所提拔的，是他所主持审查选定的。那么这些人会是怎么一个情况？他们和徐之间有没有一种贪腐的关系？ 嗯，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下一步整个徐案发酵可能很主要的一个方面。 嗯，那您觉得像令政策、苏荣、万庆良和徐才厚之间他们有什么联系吗？ 我觉得这些人本身他们横跨各个领域，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完成高等教育。 嗯， 那么也就是说是一些这个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初期出生，40年代出生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呢，我们看到呢，他们的主要成长经历是在从57年反右、58年59年的大跃进到60年代文革10年这样一个时期，就是他们的这个青年时代主要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度过。那么他们呢，同时也没有像他们上一代人那样对战争、对过去的战争年代有直接的体验。所以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本身虽然占据着非常高的职位，可是他们本身对这个过去传统的比如说红色意识形态，或者说这个红色意识形态下的一些伦理准则，其实他们并没有切身的这样一个体验。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做官的，就是他的职业就是当官的，这是这些人我们看到非常相似的一个共同点。 那徐才厚被查处哈，对军队的具体影响，有人会觉得这证明这是军队要动大动作，不是说腐败已经是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程度，反倒是说明中共目前对于腐败的惩处力度是空前的。对于这样的评论，你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评论本身呢，是一个非常不着边际的、非常 这空洞的一种评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任何一个体制当中，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最高级的军事官员，尤其他本身又是长期负责着军队干部的选拔和这个培养，这样一个人是如此之大的一个贪腐的官员，那么你可以想象，在他执掌权力的期间，那么他对军队所培养的人，他所重用的人会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再进一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制和什么人让徐才厚本人作为一个这样一个贪腐的官员可以升到这么高的一个最高的军职位置呢？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评论本身非常传统，但实际上是很空洞的。因为这样一个把一个巨大的社会悲剧，把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贪腐行为来形容为一种很正面的一个非常有正面价值的事件，其实这个是一种非常无聊的辩证法。 那么徐才厚的这个案子哈，包括之前万庆良的案子，我们看到在舆论方面可以说是唾沫横飞，您怎么看现在舆论对于这种巨大贪腐案的反应？ 我觉得我们要谈舆论，一定要讨论国内对舆论本身官方的这种控制和引导。你比如说，在我们看到从前面好多起比较重大的这种国字号的或者说省部级官员的贪腐案件的报道看，被披露出来的新闻引发公众特别大兴趣的这个兴趣点是什么呢？是一些非常香艳的桃色新闻，或者说是一些不近不实的一些天文数字的一些贪腐数字，像写小说一样。可是我们知道，这些官员他们作为体制的一环，他们的升迁，他们的这个各项政策，他们主政期间所奉行的那些政策，无论是建筑也好，是建设也好，是修建什么工程也好，这些决策的里里外外都有非常严肃的内容。可是这些内容我们看不到报道，那么即使偶尔有知情人在网上披露一点，也迅速的被消除被控制。那么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官方是有意在引导社会公众以一个非常消费化的娱乐化的心态来对待所谓贪腐新闻。而这种现象我们觉得呢，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说明这些贪腐案件的这个意义实际上是被极大的缩小了。就本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贪腐案件可以来反思非常体制化制度化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不说体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贪腐官员作为现在权力运行的一环，他们权力本身的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可是公众的主要兴趣却被引导到或者说限制在对一些非常传奇化的一些环节、一些片段的这种兴趣里边。 赵楚先生最后说的那几句深表赞同， 娱乐至死嘛。 哎，你其实你想想薄熙来大审那些日子哈，你现在能够立马记起来的细节，除了他的 那 栋别墅、那块肉、那个摩托车， 还有 他的情妇， 他出庭的时候穿的那双 他的裤子， 某运动品牌打勾的那个某运动品牌 棉毛裤什么的 短鞋 啊，但是你真正说比较深层次的关于制度方面的是有哪些的缺憾啊？这些问题官员他们是怎么被提拔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你去看我们所有抓完贪腐以后的每一个人的，你说是忏悔也好，还是其他媒体写的评论批判也好，他的理由都是归结为是个人的腐化堕落，是这个人的道德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多年以来这个思想觉悟逐渐落后，被腐蚀、被侵蚀，被什么什么什么。他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什么制度造成了有漏洞，所以造成这个这些官员能够去贪腐，所以他们才去贪腐的。很少这样讲，都是个人问题。 而且一般都是不是一般了，都是党纪先于国法。 对， 你先是违反了党的纪律，然后呢我们才决定要用国家的法律来惩处你。 先党先跟你划清界，一般我们都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开不开除你的党籍嘛。如果没有开除党籍，证明你还是可以改造的好的同志，我跟你还是同志关系。但一旦我觉得你改造不好了，我就把你开除了，开除以后再把你送往这个刑事这个机关去检查。 是，但是一旦是开除党籍的话，基本上政治生命就宣告结束了， 刚才张一凡先生也说，就是政治上死掉了。 好， 关于这个徐才厚的案子，包括近期的几只小老虎们，还有哪些可以联系的地方？那真的是制度上为什么会有现在的一种舆论讨论的方向，这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我们不愿意讨论，实在也是我们没有空间讨论，甚至我们也没有资源， 我们 不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你说就当你没有资源的时候，你就只能剩下调侃 画边了， 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来龙去脉，你不能瞎说吧，你不能凭空捏造吧，那你只能就你能够拿到的那些碎的这个边边角角，然后去做文章，然后反复咀嚼，从里面咀嚼出一点点让人家觉得兴奋的东西，那不 对啊， 就 你只能从细节所谓的管中窥豹。当时说到徐才厚的时候，我记得《苹果日报》他们有一个报道说，他涉及贪污可能达2000亿，就是他们家族 对。 有一个什么赵小姐什么的来香港洗钱， 帮她洗钱，对， 是通过徐才厚的女儿后来把她直接给她偷渡回了大陆，但是这个事儿如果说香港政府方面你要去查的话也是很容易的，但可能是碍于军方的背景，让人有这种香港政府都没有作为到位的一个错觉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港媒的一个报道。你看确实我们很多的细节根本就无从知晓，确实如赵楚先生所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案子绝大部分就是结论，我们看不到细节，到底2000亿是怎么储备而来，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中间人，什么样的方式啊？虽然薄熙来这个案子我们知道从古开来当中他讲到你怎么样去洗钱，怎么样去组建 N 个公司，最后是想把那栋别墅给他弄得清白，但这个也只是中间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的。好，说来确实让人很沮丧，我们听首歌吧，回来再讨论。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徐才厚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呢，在网上有很多神段子哈，亚洲新闻周刊杂志博也好， 连亚洲新闻周刊都已经开始出段子了， 厚也好，最终难得永康讲温情胡说话不保鹏程万里， 妈呀， 无政策无计划，何以济世泽民，官场中人唯有平易近人才能立刻强敌，登顶岐山之巅，上联不管博后按计划拿下，下联若要永康照政策来办，横批世界是平的。 我天哪，我觉得 很精彩，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的智慧在民间， 这个我看的应该是最经典的， 对，水平最高的， 水平最高的一个段子， 还有 老生常谈，接下来又来了，制度反腐到底做得怎么样？从王岐山上任中纪委书记之后呢，确实看到很大的动作，包括能源系统的几只苍蝇老虎一起打掉，那大家的疑问就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之前这么多的传闻，这么多的秘密，就包括刚才赵楚的这番言论，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如此认为，为什么我们仅仅是知道结论细节和更加希望新闻专业主义可以拿到的素材我们是不会拥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很多更具启发性的细节会被忽略， 这个我觉得 你在制度上漏洞，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细节去弥补。 我觉得这不是中国这个治理逻辑，就治理国家这个逻 辑 所采用的一种进路，就是说我要再建立一个制度用制度来堵漏洞，它永远都是要找到一个人，他是把他所有东西都人化。你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说这个乾隆贪腐，那个时候是和珅跌倒，这个嘉庆吃饱，就是说把整个国家的这个贪腐的问题都会归功在这个 几个人的身上， 和珅这一个人身上了。说他把这个一个人扳倒了，这个国家就没有腐败了吗？就从此海清河晏了吗？但是呢，就是 因为但是你如果把一个人把他变成一个腐化贪污的这么一个的化身的话，一个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他其实的确是在短期内比较是能够容易帮助政府来维持一个稳定，就是等于是大家都是像打那个游戏一样，大家都有一个大 boss 最后要打，大家都很注关注力都注意在这个大 boss 身上，什么时候这个大 boss 被打倒了，那么大家一阵欢呼，哦，我把这个分吃到了，或者我这个通关了到关底了，也很高兴很兴奋，就能够高兴一段时间。 哎， 直到下一个大 boss 再。 尽管说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和逻辑都是有问题的，不代表说你就不应该和不能够去动它。 为什么不能动？我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缺乏一个背后的理论支持。就是你一旦要改这个制度要改的话，等于是你要从根底上，你重新对这个国家的建构，对政府对权力的划分和把持和掌握和监督，你都要进行，等于是像类似于你再开一个国家那种感觉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觉得这个在中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个，做不到的。 而且这非常奇怪哈，你说反腐败，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就像中国一样，你不管是道德层面上的说教，感情层面上的感染，甚至法律层面上， 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但都是没有办法， 威逼利诱没有办法的。 对，而且贪腐的这个数额，你一个超越一个的，这是为什么呢？ 通货膨胀嘛， 通货一千个亿啊， 对， 一千个亿，这是什么样的数字？ 我现在已经麻木了，什么从几千万到上亿到几千个亿，已经人已经麻木了。 所以，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的关注的点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人说，比喻现在的这个反腐是拔萝卜式的反腐，就是他是把一个坑，这个萝卜坏了，我把这个萝卜拔出来了，然后呢，那剩下的萝卜就没问题了，就好了。 而且还特别神奇的是哈，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官员倒台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特别的怀念他，就说，哎，其实刘志军倒了，但是呢，他在铁路系统里面这么多年，没有功劳又苦劳，这个刘铁男倒了，他在能源系统里面还是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成绩的，你就觉得奇怪了，要是没有他们，中国的高铁，中国的能源就没有成绩了吗？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感情他有点不对。 不，也不是不对，我觉得你也不能这样非常就是标签化的去看一个人，就好像这个人是贪腐的话，这人就是坏人了，这个人良心从里到外黑透了，他应该是对上这个欺骗，对下压榨，然后不是的， 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大家的逻辑就变成了，我说制度的时候你就跟我谈感情， 对， 我跟你谈感情的时候呢，你就说这个制度上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要跟他说什么他就不好跟你说什么，到最后两头你都发现这个问题都没查出来，你也下次的这个悲剧还会再重演。 但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反腐的路程就是说自身改革，自身对自身的改革，自身对自身的这个监督。但是这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人能到底就是好像回到人最后能不能靠自己能够修成正果，还是说你需要一个外力，你需要一个第三方监督，你需要比如说新闻媒体的监督，你需要一个像香港这个 ICAC 一样的一个机构去监督，是不是需要这种东西存在的？这都是应该拿出来放出来讨论的。 好，那徐才厚哈，现在的阶段呢仅仅是开除党籍，那么接下来会进入怎么样一个审理的阶段啊？最终呢会以什么样的罪名来给他的历史做一个定位，这些可能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和等待。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再见， 拜拜。